诊个案介乎200至300宗，疫情相当平稳，各项指数都是向下，但是不排除会有上落，亦都担忧 Omicron 变异病毒株传播力可能更快，重申最重要是打齐疫苗。油麻地昨日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67岁女子死亡，涉事的士司机被捕，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正被扣查。事发在昨日下午大约6点，涉案61岁男子驾驶的士沿住渡船街往红磡方向行驶，当驶至近德昌街的时候，据报撞到一名女子，女子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另外，呢名的士司机和车上一名33岁女乘客受伤，清醒送往广华医院治理，警方正在调查案件。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6,928点，跌72点。港金系报17,420蚊，比上日收市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2.99美元，卖出1,853.6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广阔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大埔、沙田和将军澳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炎热。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咧，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咁一部分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噶，咁但系现场咧就未有挤塞，经过小心。长青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排到水泉澳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车龙就在亚街路街，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东菜街。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去返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在黎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就慢车，而家龙尾在大埔滘老围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健康就不可以食零食，其实零食都有小盐小糖之选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日出康城领海11座左翼及右翼，钻石山凤德村紫凤楼，尖沙咀海防道51至52号柏裕，九龙城德朗村德奇楼，大埔中心20座，荃湾广场1座，粉岭花都广场10座，西营盘山道100号上岭，葵涌怡丰苑豪丰阁，上水宝荣路1号，威尼斯花园2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玛加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 長新冠嘅病徵病狀咧，喺我嘅病人裏邊咧，即係六歲以上嗰啲比較多啲。但係咧，唔擔保六歲以下冇，因為咧好多時佢哋唔識講嘅，要自己識講話俾個媽咪聽。我都會建議我啲病人咧要休息多啲啦，一個均衡嘅飲食啊，同埋定時嘅作息啦，做多啲運動。 我哋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贏呢場硬仗。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工会都收到唔少嘅求助个案。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啊，陆仲雄， 佢可能系报错日子啦，或者系太早申请，心急申请而符合资格。 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嘅总监何佩玲， 其实我哋系行使咗我哋嗰个酌情权嘅。如果咧上诉嘅话咧，打我哋嘅电话1836128。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5月24日，新增190宗个案，太古城三期麦当劳再多2名食客确诊。 四月通胀率回落至1.3%，基本通胀率1.6%。 律师会就律师参与612基金被指专业失当展开调查。 拜登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美日等13国成为初始成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0日都有千禧年代先讲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想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于卫生署早前就提到话，全球有超过80宗嘅呢啲猴痘嘅确诊病例个案，有超过10个国家咧就已经系受到影响噶啦。咁啊，主要系欧美嘅一啲国家啦。咁啊，根据世卫嘅初步资料咧，染疫嘅主要都系一啲年轻嘅男士。咁而家当局咧就话已经知会。即係醫院管理局啦，相信就話目前香港嘅風險咧都相對低啲嘅。講到呢一個嘅喉痘嘅情況，衞生防護中心就話早前就已經發咗信咧俾全港嘅私家醫生，都促請佢哋留意啦，同埋呈報一啲懷疑嘅個案啦。又話若果係出現一啲懷疑個案嘅時候咧，患者都係要隔離嘅，隔離嘅日子就要視乎成個傳染期啦。呢個喉痘點解會引起咁大家嘅關注咧？咁就話佢嘅症狀係同天花係相似啦。以往就比較少係人傳人嘅，咁今次就係懷疑出現呢個人傳人嘅途徑啦。咁同埋話呢個喉痘病毒咧係。喉痘咧就是、本身由喉痘病毒引起嘅一个人畜共患病嚟嘅，咁成个究竟喉痘点解会出现，有啲咩嘅症状，个传播力系点咧？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医生，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曾医生，可唔可以讲下而家各地都10几个国家咧，至少都出现呢啲喉痘嘅感染个案，可唔可以同大家先讲下，简单讲下，其实有啲咩病症，佢嗰个传播力同杀伤力又系点嘅咧？ 嗱，先讲喉痘啦。喉痘其实我谂我哋1958年咧开始知道喺猴子嗰度出现，咁集中都喺即系譬如刚果共和国啊、中非、西非嗰啲国家嘅。咁好少咧，就聽喺即係非洲以外嘅地方。咁今次咁短時間之內咧，即係至5月到啊，或者早少少咧，就發覺已經喺唔同嘅西方國家，尤其是啲發展國家咧，都相繼出現有呢啲咁嘅個案。咁開始令到世衛關注啦。咁因為我哋知道喉痘咧，佢個即係傳播途徑都係不弱，不外乎係即係。透過一啲接觸性傳播啊，即係或者係飛沫啊，或者你接觸過一啲傷口啊，或者體液咧之後感染嘅。咁點解會喺咁短時間之內，即係有咁多男性接觸者咧係有咧？咁所以咧變相咧就引起咗關注。咁有一個説法可能係關乎即係譬如啲人而家開放翻。去旅遊啊，世界各地，咁同埋個入境條例開始冇咁 緊張咧嘅時候咧，可能有機會一啲去過即係譬如中非、西非國家嘅人士咧，跟住然後接觸過近距離接觸過猴子，繼而咧就即係將個病帶咗翻去。嗱，通常個病徵咧都好似感冒嘅初期，即係譬如發燒、頭痛、跟住串痛啊等等。咁但係到咁上下咧，就即係譬如發燒咗兩三天之後咧，佢可能會有即係譬如有啲紅疹咧，啲紅疹可以係成身出嘅。個紅疹咧跟住會演變為有啲叫水泡嚇，繼而咧就好似脓泡咁樣。咁通常呢個情況咧，就維持即係大概兩個星期，咁至三個星期不等嘅。個死亡率唔高嘅，不過問題咧，即係都有成我哋講緊10%，相比起天花咧有30%咧，佢冇咁高。咁但係問題都要注意咯，因為佢潛伏期咧都可以即係差唔多去到兩個禮拜，即係5至14日到嘅。咁呢部分咧，我相信大家都要關注下。 需要有啲乜嘢嘅預防，或者就算感染咗之後，係咪有一啲治療嘅方法嘅咧？頭先都講到話同即係話呢個猴痘同天花其實屬於一個同一病毒嘅家族嘅，我見啲資料都係咁講嘅。咁係咪話而家即係一啲嘅接種疫苗係咪有得可以預防到呢個猴痘，或者有冇需要咁做咧？ 而家其實本港目前咧就沒有一個註冊針對猴痘嘅疫苗同埋抗病毒嘅治療方法。不過咧就另外有外國咧就有一啲嘅即係新嘅疫苗，2019年喺美國成立藥物監管局咧就係容許咧係可以預防呢個猴痘嘅感染。咁近排歐洲咧都有一啲新嘅抗病毒係可以用於治療猴痘嘅。咁至於預防嘅方法，我諗即係當然就一定係即係減少同近距離同動物接觸啦，尤其是譬如猴子啊等等。其實猴痘除咗即係猴子之外咧，其實其他嘅野生動物咧，或者我哋講緊靈長類嘅動物啊、獅子類動物啊、松鼠嗰啲咧，儘量其實我哋都可以的話，儘量的少接觸為妙，因為俾佢哋爪傷啊、咬傷的話咧，其實都有機會即係接觸到佢哋嘅體液啊等等，有時可能有機會感染。咁香港就比較少啲，即係譬如野生動物進口到香港嘅，咁所以個風險相對地比較低啲。咁但係都係講嗰句啦，盡可能咧就係減少近距離親密嘅接觸，即係同呢啲野外動物。咁同埋咧，就係如果有傷口嘅時候咧，要盡快處理好啦。接觸真係話咧，即係要接觸嘅時候，可能要著住一啲長袖嘅衫，同埋甚至乎要戴住口罩啊，或者手套。咁有病徵一定要盡快即係見醫生啦。而家有我上次講嘅病徵。 但就算話唔係直接接觸啲動物，都可能而家有機會有一個傳染嘅途徑，就係人傳人啊嘛。有冇需要譬如針對而家有猴痘確診個案嘅地區，喺香港嘅層面，喺一啲入境隔離方面要做一啲檢疫期啊？或者其實你覺得猴痘會傳入香港嘅風險有幾大咧？ 嗱，我自己而家睇翻即係世界衞生組織講佢聲明都係講話，即係暫時大部分都係發生喺啲男性。即係尤其是有一啲男嘅性接觸者，咁如果佢喺依部分即係自己本身要留意啦，咁同埋就係如果出現有病徵嘅時候，當然盡快接觸。你話需唔需要清一色所有人都嚟自依啲國家都需要即係有一個較長嘅隔離檢疫期咧？我自己覺得又未必需要。 之前都頭先都提到話譬如英國啊或者比利時啊，都有一啲話即強制一啲患者要自我隔離一段時間嘅一啲做法啦。香港雖然暫時未有呢啲個案，但係需唔需要準備定或者有一啲咁嘅指引係出定嚟先咧？或者對於一啲前線嘅醫生嚟講，有冇啲乜嘢特別要留意咧？其實 嗱，佢個傳播途徑大部分咧都係講緊即係接觸性傳播、飛沫傳播為主嘅，咁佢就唔係空氣傳播嘅。咁同埋咧就只要我哋有足夠嘅即係我哋嘅保護裝備咧，尤其是醫護人員咧，其實就應該唔需要 即係過分擔心。的而且確就係，如果一個疑似嘅個案即係有的話咧，我哋的而且確係需要即係出去隔離嘅。咁啊，隔離嘅時間咧就視乎即係衞生當局佢跟住落嚟出嘅指引咧，應該係話要幾耐啊，比較安全為主。咁啊，但係問題即係始終我哋都知道啦，即係佢個傳播嘅時間咧，可能都會有成即係兩個星期嘅，因為要視乎佢個龍泡咧幾時開始結痂等等。因為佢如果個龍泡穿咗的話咧，咁其實佢係有機會去透過接觸性去感染得到嘅，或者污染到佢附近周圍嘅物件。咁兩至三個星期似乎係走唔甩。 嗯。另外都想講下新冠疫情啦，整體嚟講，尋日咧就係第五波疫情以嚟話首次跌破200宗嘅個案嘅咁，你自己點睇成個趨勢？不過其中有一個個案大家特別留意就係有涉及到太古城嘅麥當勞啦，之前有喺美國翻嚟嘅兩公婆啦，其中一個即係女士啦，就係、是。去過麥當勞，咁差唔多同一時間咧，亦都係一家三口去過，咁就係話感染。咁而家最新就話再有兩宗嘅確診個案都可能話係相關係嘅，咁但係就話相關嘅一啲基因分析咧，就係暫時未出爐啊等。你估計喺嗰、那個餐廳嗰度個環境傳播機會大唔大？ 嗱，而家照我哋所知道即係確診者佢係屬於即係一個輸入嘅品種啦。Omicron BA.2.1.2.1 啦，咁而家個問題就係話患者，即係而家我哋知道即係譬如喺某間太古城某間嘅食店都相繼有個確診嘅時候，咁第一我哋要明白就係究竟係咪彼此之間係喺當其時喺嗰度感染，咁呢個就要透過即係全基因排序嘅。去睇清楚佢哋係咪個疾病毒係完全一樣啊？咁如果完全一樣的話，的而且確咧，佢哋有機會就係喺即係佢哋互相可能喺呢、這個即係食店嗰度咧互相交叉傳得到嘅。咁而家我哋仲等緊呢個咁嘅結果。咁所以咧我哋唔能夠排除咧，即係萬一個結果唔係嘅話咧，可能咧我哋就要揾究竟即係唔同品種嘅咁。佢係各自喺邊度感染咧咁樣，咁依個我相信有待就係衞生防護中心公布啦。咁至於你話跟住而家落嚟嘅疫情點咧，我諗要視乎就係、是跟住落嚟我哋有冇繼續有啲新嘅品種流入咗社區啦咁樣。咁的而且確新嘅品種流入社區，如果都係屬於 Omicron 咧，的而且確嗰個疫情咧可能會有反彈啊，輕微嘅反彈都未定嘅。咁但係你問我整體大勢會唔會話急速反彈咧？我自己暫時就睇唔到啊。咁所以變咗我對而家嘅疫情嗰個發展咧，仍然係信心樂觀。 好啊，唔该晒曾奇恩医生。曾奇恩咧就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嚟嘅，同我哋讲到喉痘啦，同埋最新嘅疫情佢自己嘅评估。另外想同大家有讲下有关于一啲职安健相关嘅罪行罚则嘅条例啊。咁啊，礼拜三咧，政府就会向立法会咧系提交呢、這、一个提高職安健相關罪行罰則的草案，咁啊現時咧違例嘅僱主咧最高就係罰50万元嘅，咁啊修例之後咧以簡易程序提出檢控僱主一般責任條文咧最高罰款去到300万，如果用一個公訴嘅罪行去提出一個嘅檢控咧最高嘅罰款咧係可以去到1000万嘅，呢一個係咪可以對於而家啲嘅工業意外而家每年大約有20宗到啦，提高咗呢啲罰則係咪會？同時提供埋啲阻嚇力咧，咁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佢自己點睇啊？今次呢一個嘅修例，香港建造商會會長林建榮，早晨。 早晨啊，主持。 早晨，林建榮，點睇頭先我講到今次呢一個嘅修例提高到嗰個罰則嘅，你自己點睇個幅度啊？ 我諗我哋一路都與同勞工處嗰邊咧有個聯繫，亦都有一個大家個傾談。咁喺度亦都有幾個呢條法例有幾個重點咧，我哋係未能夠為達到一個同意嘅。咁譬如你頭先所提及嘅有一個可公訴罪行咧，係佢只係針對咧係僱主同埋管理人，咁而冇係喺一個員工方面咧係作出一個檢控。咁呢個喺法例上高咧係已經構成咗一個唔係太公平嘅理念。 咁當然啦，你頭先就話要走阻嚇力先至提高罰款，有阻嚇力先能夠杜絕呢個意外嘅發生。我諗喺觀念上未必係完全正確嘅。啊，點解咧？咁如果即係咁講法，你如果嗰、那個社會係因為好多刑事嘅罪行有好多打劫，咁係咪我哋加高嗰個罰款就得咧？佢有冇理解到成個問題本身係咪因為個經濟環境唔好啊？其他情況咧？咁我諗喺個業界咁多年裏面咧，我哋做工業工安全嗰個措施咧，都做得非常之足嘅。咁啊，作為建築商嚟講咧，其實喺一路以嚟咧，我哋已經除咗法例之外咧，我哋有好嚴重嘅所謂嘅罰則喺度嘅。譬如我哋有停工啦，亦都有喺延誤咗嗰個工程嘅時間咧，我要賠償啦，甚至乎我哋係以嗰個延期我哋所付出嗰個費用咧，我哋一都係要付出。咁做有個如果做政府工程咧，我哋都禁止投標，禁止投標一個好嚴重嘅懲罰㗎啦，已經。咁呢啲阻嚇力，我覺得已經係非常非常之大，亦都造成我哋作為營商者咧係好大嘅壓力。我哋冇一個有因係可以蓄意去做唔好做，即係做個安全做得唔好嘅。 不過咧，我見政府都有提到話，這個去到1000万最高罰款嘅一個公訴形式嘅提出檢控咧，佢就話係只係針對一啲公然違反涉及極嚴重職安健違法行為嘅罪行啦，針對一啲故意咧罔顧後果地作出嘅行為，或者不作為而構成嘅極高嘅罪責啫。亦都話啦，審視過2009年之後嘅一啲檢控個案啦，認為只係得7宗係去到呢一個嘅門檻嘅啫，就未必可能真係咁多宗都會去到一個咁嚴重嘅罰則啦。同時佢今次嘅修例嗰度咧，都提到話要求法庭喺量刑嘅時候咧，會參考公司嘅相關財政年度嘅營業額。其實係咪都考慮到譬如公司嘅經濟情況咧，頭先經濟環境嗰啲因素都係咪考慮咗嘅咧？已經 其實呢一點亦都係我哋一個大家嘅好大嘅落差同埋爭議點裏邊。因為如果你係要考慮一間公司嘅營業額嘅時間，喺量刑考慮嗰、那個被罰嘅單位營業額咧係唔合理嘅，因為點解咧？大家都係同樣犯一種嘅刑事罪行，點解有唔同嘅後果咧？即係我又講一個簡單啲例子，即係如果你犯交通意外啊，咁你有一個好嚴重嘅交通意外，咁你揸架貴啲嘅車同揸架平啲嘅車係唔係有分別咧？咁我哋覺得呢個係一個問題。但係呢個問題，我哋建築行業大家都知道嘅，我哋嗰個利率係非常之低，但係而家係考慮營業額，亦都唔係利潤。咁所以咧，我哋係完全唔同意有一個咁嘅考量嘅，因為呢一樣嘢亦都係構成我哋營商者係好大好大嘅壓力喺度。 咁頭先提到另一點啦，佢話真係去到一個咁嚴重嘅罰則嘅，可能都係得嗰幾宗個案過去，講緊十幾年嚟咁，即係或絕大部分個案都係屬於可能最高罰款啦，喺簡易程序嘅範圍之下，就係可能係最高，而家就話係最高罰款啊，去到300万啦。呢個對於企業嘅影響嚟講，係咪即係想象中咁大咧？ 既然佢都話係得嗰個好極少極少，咁為何要擺一個冇必要嘅條例喺度，去一個對一個營商者一個好似好大嘅壓力同埋一啲恐嚇嘅作用喺度咧？咁我覺得咧係冇咁嘅需要，尤其是佢而家呢條條例裏邊咧，佢仲要將嗰個檢控期咧由6个月增加到12个月咧，係更加對我哋嘅經營咧加大壓力。因為點解啊？喺我哋大家明白知道，我哋做工程都有一個借貸嘅情況。咁你如果有一單 case 喺度咧，銀行會對你好多嘅挑剔，亦都將嗰個俾壓力嚟嘅。咁如果你再加長嗰個檢控期咧，係相當之不利我哋營商。咁換句説話講，我覺得即係一路嚟講都6个月係一個好正常嘅做法，點解要需要到12个月咧？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對呢條條例好大嘅爭議。 講翻頭先話嗰個可公訴罪行咧，頭先我都提到啦，政府話點解會有一個比較高啲嘅線去檢控咧？嗰、那個罰則又點解會金額會高咗咧？就係針對一啲故意同埋罔顧後果作出嘅行為或者不作為而構成嘅極高罪責嘛。即係如果真係有一啲咁嘅做法，而有提高一個比較高嘅刑罰，係咪都合理咧？又 即 大部分可能即系头先话唔系故意嘅，唔系蓄意嘅，可能就未必落入呢个范围。 我谂成个意识系好即系误导咗公众，因为要做好安全咧，唯一个方法系大家嘅持份者共同承担嘅责任嚟嘅。如果你净系选择一啲即系经营者或者一个出事嘅单位即系加高罚则咧，我谂系对佢哋有呢个偏见同埋 這個做法是無效，亦都誤導了公眾，以為是我們全部由我們 做出來。我想有很多單 case 來講呢，法官至於為什麼會那個就算現在是50萬來講，但是那個罰則，但是很多都是罰幾萬元，而不是法官考慮到是那個事情為什麼是我們罰得那麼低，而真真正正呢不是承建商或者一個僱主的責任，所以他才罰得那麼低，而不是真真正正呢是那個問題是存在在我們身上，在承建商身上。所以這個整個法例來講，我覺得真是是一個持份者的問題，我要做好這個安全呢，我們其實已經做了很多功夫，那我們要研究為什麼那個問題繼續發生呢，而不是走去只是加高的罰款。 OK， 好，謝謝林建明，多謝你，和你見到這裡。林建明是香港建造商會會長來的，關於今次這個職安健相關罪行的罰則草案呢，是提高有關的罰款額呢，就是在星期三會是交到去立法會那裡的了。那轉頭回來，我們又想請呢有關於工會方面，他們又怎麼看今次罰則的提升呢，對於一些工業意外減少有沒有幫助到呢？18723講下你的看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深水埗黎各村黎扶楼的强制检测行动早上完成，共有约720人接受检测，当中共发现3宗阳性检测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安排跟进。另外，政府亦都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约470户，当中54户冇人应门，政府会跟进。上海新增58宗本土确诊病例，同埋422宗无症状感染。另外新增1宗本土死亡病例，患者是85岁的女子，有多种基础疾病，入院之后因为突发心源性猝死，经抢救之后无效死亡。朝中社报道，北韩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通报，截至寻日下午6点的过去一日，新增134510宗发烧个案，较之前一日减少33000多宗，冇新增死亡个案。由4月底至到寻日下午，全国累计报告2948900多宗发烧病例，超过2540000宗个案已经痊愈，40多万宗尚在接受治疗。死亡病例累计68宗。日本观光厅宣布为试验恢复接纳外国游客，今日将会有来自美国的7名人士入境。政府将检视新冠防疫措施，进一步完善旅客往来日本的安排。共同社报道，日本今日将接待第一批外国团游客入境，是来自美国的7名人士。包括他們在內的共15團約50人會先後在今個月內到訪日本，在長野、大分等12個縣參加最長8日7夜的旅遊活動。消息指這個旅行團由美國、澳洲、泰國和新加坡的旅行社組織，負責接待日本導遊會隨行。團友在行程中要遵守戴口罩等各種防疫措施。另外，若果有人確診，當局會借此測試和醫療單位聯絡的機制和流程。觀光廳會將今次經驗總結為指南，要求住宿設施和旅行社參考。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26919點，跌82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53.14美元，賣出1854.05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現價，港元7.85，日元127.71，瑞士法郎0.967，加元1.279，人民幣6.667，英磅對美元1.257，歐元對美元1.068，澳元對美元0.708，新西蘭元對美元0.644。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最高氣温約27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展望未來幾日有幾陣驟雨，週末期間天氣炎熱。室外氣温24度，相對濕度94%。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主持。 早晨，萧市民，点睇今次呢一个提高职安健相关罪行嘅罚则嘅草案？点睇呢啲修订嘅细节咧？又？ 首先方向上面是支持啦，有个进步啦，至少因为都反映咗咁多年嚟嗰、那个判罚係过低嘅。咁但係当然个细节就係完全认同嘅。 嗯。 因为其实佢由最初开头嗰陣时候话同呢个营业额挂钩，或者係再中期就话5000万，咁而家退到嚟落返到去1000万，其实反映咗个姿态已经逐步退让呢。其實就係我認為佢就係只係偏向一方面嘅意見啦。咁喺勞工界或者對家屬嚟講係二次傷害嚟嘅，因為一個相對嚟講係比較高嘅刑罰，反映嗰個嚴重性啊嘛，個罪行嘅嚴重性啊嘛。點解之前一直都咁低，或者之前本身已經最高已經低，而一判出嚟又係低，成件事就係非常之令人失望噶啦。咁而反正就算佢調高咗，有人都講嘅1000万。咁都係好高，但當然啦，呢個係一個嘅反映，一樣我哋諗有啲乜嘢嘛？如果你越高嘅話，其實反映就係個罪行越嚴重，而個社會係有一個期望喺度嘅，係認為呢兩樣嘢違反安全條例而引致他人死亡或者嚴重受傷，係一個嚴重嘅罪行嚟嘅。咁所以係應該係高噶嘛。咁加埋希望將來當然希望法庭去根據翻呢、這個高罰款而去調高嗰個實際嗰罰款啦。 嗯，但係同唔同意？即係你頭先都提到話，原本就係話同定罪嗰個公司嘅營業額掛鈎啦，後屘就變到話最高罰款去到5000万，再進一步而家就話去到最高罰款1000万啦咁。同唔同意都係一個中間落墨嘅方案咧？因為同現時嗰個嘅即係法例去比咧，最高罰款50万其實都多咗20倍嘅啦嘛。咁同5000万同50万比，中間落墨喺1000万，算唔算都係一個可以平衡到？勞方或者同一啲嘅即係僱員之間嗰個嘅平衡， 我只能就講係一個進步咯。但係即係我哋要反映初衷，就係我哋認為，首先我哋認為呢件事係嚴重嘅。咁你認為嚴重，而咁你大幅去增加嗰個罰則係正常，因為我哋原本係非常落後嘛。咁所以變咗20倍嘅時候，就算1000万感覺上都好高，但係我哋都唔係世界最高啊。但我當然我哋唔係話要求世界最高，我哋只係一個，我哋係要一個姿態，我哋反映到呢樣嘢。咁我覺得我哋喺度斟酌嗰個金額都唔係意義好大㗎啦，因為佢已經落實㗎啦，基本上都。咁如果我哋話反翻轉頭去諗嘅時候，就算佢講營業額掛鈎，我哋都唔認同㗎，因為營業額掛鈎嘅時候，佢可以用一啲子公司或者啲唔出名嘅公司、細公司去頂咗條罪㗎嘛。咁嗰啲細公司根本可能冇營業額，咁反而嗰個唔係，嗰個係不利嘅，係應該用工程費去掛鈎，相對嚟講比較合理一啲嘅。咁即係話。其實對於承建商或者係一啲對於啲僱主嚟講係好驚嘅，即係嗰個工程費，你分分鐘如果你發生咗嚴重嘅罪行，你冇錢賺添，罰到你。咁所以去到嗰啲位，佢哋真係會好擔心嘅。但我覺得希望商界嗰邊都唔好即係咁大反應，就係話其實呢個條例係針對一啲違反安全條例嘅僱主嘛。即係請佢哋唔好對號入座，就係話，如果你真係做好安全嘅，你真係保障到工人嘅性命嘅話，你係唔會俾佢咁樣罰噶嘛。如果有一啲情況係你乜都唔做，而令到工人死亡或者嚴重受傷嘅話，其實1000万都係低啦。 你點睇？譬如頭先同到阿林建明傾咧，佢提到話啊，而家譬如地盤有工業意外，都可能要停工啊，或者一啲承建商要停標啊，都唔係冇一個嘅懲罰喺度，都可能有一個經濟上面嘅損失喺度。其實係咪一定要喺個罰款嗰度去反映，或者就算有一個1000万又好，或者你哋之前提到話1000万之前有一個5000万嘅最高嘅罰款都好，係咪就即係等於可以做到一個嘅阻嚇力，減少到呢一啲嘅工業意外嘅發生咧？ 阻嚇力一定有嘅，即係罰款當然唔係唯一嘅一步啦，但係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步咯。如果我哋眼見咁多年，即係罰款幾萬蚊一條人命，我哋覺得認為呢樣嘢係恰當嘅咩？所以點解政府先要去修例？我哋亦都支持啦。咁我唔同意商界就係成日認為呢個係惡法啦，即係。呢、這個係正正係反映到我哋要重視生命啊嘛！如果我哋做得唔好，懲罰係應該噶嘛。咁所以我哋唔好去調轉去諗，就係話點解淨係執法？咁 而家我哋見到嗰個措施係咪有效啊？如係冇效啊，即係而家現時個措施唔能夠達至嗰個成效，令到嗰個意外率減低啊嘛。 嗯， 佢哋所講嗰啲停工 ，OK 停你一段時間，可能14日或者係再多少少都好啦。當然啦，佢哋延遲咗工程，令到遲咗可能係被停罰嘅。咁亦都佢哋有個空間同個業主去傾㗎喎，即係同個業主去傾，可以遲啲收貨，希望你哋體諒一下，咁都得㗎嘛。即係嗰個位佢哋有得傾，但係工人條例冇得傾㗎嘛。 嗯。好啊，唔該曬，蕭善文，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 唔該曬。 好，唔該。蕭善文咧就係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嘅，同我哋講到有關於今次提高職安健相關嘅罪行罰則嗰、那個草案嘅一啲細節啦。咁佢就對於今次嗰個嘅即係阻嚇力咧，佢就係有啲嘅質疑，覺得咧頭先提到話最好應該係同個工程費用咧係掛鈎啊，即係呢一個罰款，呢個佢嘅睇法嚟嘅。電話旁邊有陳先生，早晨。 係，早晨。 你好，陳先生，請講。 系啊，你好啊，我想话讲下工业外嗰啲工程嘅规例啊。嗱，你话如果就譬如咁讲，系一单工程以外啊，嗰啲工人如果受咗伤嘅话，当然如果系啊资方嗰度罚则嗰度系重咗嘅话，真系担保到佢将来个身体状况啊，令到家庭啊同埋经济嗰度可以。啊，冇乜后顾之忧啦。啊，咁但系咧，有阵时亦都系讲翻啲公平嘅说话咯。啊，其实有啲意外咧，啊，老实讲句，资方嘅边度想话有意外发生噶？啊，因为延误咗啲工程，就等于佢个荷包冇咗啲钱。咁但系有阵时有啲工人咧，亦都系有工具、有设备，但系亦都冇去用到。咁亦都可唔可以话啊？政府亦都赋予一个条例俾？啊，资方嗰边，如果啊工人喺啊开工时，咁啊真系冇用佢哋嘅设备或者冇用佢哋嘅规例，咁啊但系就又赋予翻资方嗰度可以有一个实质嘅罚则，或者停佢一个礼拜工或者15日工，咁其实有阵时好多时就系双方面去争取同埋双方面去啊守呢个规则，先至可以做到一个实质嘅效果，净系罚资方咧系冇错。资方有阵时有好多嗰啲粗心大意，但系亦都系要双方去啊遵守嘅一个规则，先至可以防止到呢个意外发生噶嘛。 嗯嗯，不过讲翻清楚先啊，今次呢一个嘅条例都唔系话净系罚资方嘅，佢部分嘅条文咧喺雇员方面咧嗰、那个嘅条文嘅严重程度咧都系调高咗啦，啲罚款额咧整体嚟讲都系有提升到嘅。咁啊呢一个情况有关于一啲职安健嘅罪行嘅罚则，咁啊你点睇18723111？休息一阵。 想知政府的最新政策， 想知时事议题的不同看法， 星期六问责，每星期邀请不同的政府官员， 不同界别的社会人士去解答你的疑问， 这个是帮助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其中一个渠道， 尽量有方法可以方便到长者打针 ，市民知道原来楼是买得起，是可以住得好的。 星期六问责， 星期六上午8:05，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在哪里看到？ 电视看到， 电脑看到， 平板电脑看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看到。 电视节目电视看到就紧的了，网上很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看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看直播又得，翻看重温亦得， share 了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1千禧年代，继续回来千禧年代。刚才说到关于牛痘啦，同埋一个职安的修订草案，有些嘅雇主方面的罚则咧系会提升的。另外都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一个劳工议题。早前咧审计报告咧就系话揭露啦，即系话破欠基金咧有啲问题，包括话。處理申請的時間比較長，抽查的時間也長等等。見到其中說2018年至到2021年6個月期間 每一年咧接批獲批嘅個案咧，由申請去到批款咧，平均需時咧係6.5至7.7个月。咁就係話喺破欠基金收齊一啲嘅申請資料之後咧，都係仍然要呢個時間嘅。咁就被指咧係太慢啦。咁成個情況有啲咩空間可以改善或者縮短一啲審批嘅程序同埋時間咧？請兩位嘉賓啊，勞工處處長孫玉涵，早晨。 早晨啊，小乐文。 早晨，孙玉涵。头先提到话审计报告提到嗰个嘅发现啦，话一啲审批降嘅时间相对比较长一啲，有啲就话交咗申请之后咧，劳工处要近11个月咧先至催申请人咧再补交一啲文件嘅。其实当中涉及一啲咩问题，又有啲咩空间可以缩短呢啲审批嘅程序？ 破欠基金咧个申请嘅审批程序咧，个关键当然就系要攞齐资料啦。咁啊，要複核啲資料係準確性啦。咁所以一向個做法咧，都有好多個程序嘅，即係由收資料。咁你唔係淨係問嗰個申請人嘅，要問埋個僱主啦。如果佢有強積金户口嘅，強積金嘅受託人啦。如果有清盤令嘅，咁要同呢個清盤人要去攞資料啦。所以有一個程序喺度嘅。咁但係我哋咧都睇咗審計處嘅報告嘅。咁我哋都同意佢哋嘅建議，就係睇下有冇咩辦法咧，可以將嗰個流程啦，一啲處理嘅手法，可唔可以再加快，同埋可以再將佢簡化啲嘅。咁啊，如果容許我介紹一下，我哋其實有三個方向係做功夫嘅。 好啊，好啊，請講。 第一咧就係、其實每一個細流程呢，以往的做法呢，我們比較着重於去攞齊資料的，咁可能就會偏向呢，就比如給多少少時間等個有關人士呢就給齊資料我們，咁但係我們又會再諗一諗，就係如果我們每一個流程呢都有好清晰嘅時間序，即係譬如幾耐到一定要做到，如果佢唔覆我們，咁就按手頭上有個資料咪繼續去進行囉，咁就可以處理到譬如而家喺審計報告講有啲個案就係可能某一個流程等耐咗，咁如果咁樣做咗之後呢，就喺嗰個制度嘅設計上面呢就唔會再出現呢個情況嘅，呢個第一個可以幫到啦。第二呢，就如果係有處理開破欠申請嘅工會朋友都明嘅，最難搞嘅都時間比較長嘅呢，就係攞法援嗰個程序，因為破欠基金的先決條件呢，就是你要已經有了個向法庭一個呈請，要清盤，咁先可以開啟嗰個俾錢嘅程序嘅。咁呢度咧，我哋一向都係用法援嘅服務嘅。咁所以法援本身，如果成個程序做曬咧，都估計係3个月到啦，而且唔單止個3个月嘅，好多時候咧，我哋嘅經驗就係啲工人之間咧，佢哋都要揾一個代表出嚟去攞法援啊。咁嗰度咧，亦都係用咗唔少嘅時間。咁而家我哋嘅探討方向咧，就不如我哋就唔好用法援呢個方向啦，不如由基金會或者勞工處咧，直接揾出面嘅法律嘅服務，咁就快好多啦。即係咁個成個程序咧，就會減，起碼我哋睇到咧，起碼減到3个月或者以上。咁第三咧就係針對嗰啲簡單啲嘅個案，譬如佢淨係有欠薪嘅啫。咁似乎如果淨係有欠薪嘅話咧，就唔需要問太多嘅資料嘅，或者淨係根據個申請人自己俾嘅資料咧，都已經開始可以處理到啦嘛。咁所以如果咁樣睇埋一齊嘅話咧，針對啲好簡單嘅個案，譬如淨係欠薪為主嗰啲咧，我哋就希望喺2至3个月之內咧，由佢遞申請到佢攞到支票咧，就完結咗啦。呢個就係我哋而家嘅構想。 我想先讲下第二个先，因为你哋话探讨由劳工处嘅话，破欠基金自己喺出面请一啲即系法律专业人员啦，去提供一个法律服务啦。咁呢个个探讨嘅位系有啲乜嘢即系难度啊？可能要处理啦。暂时话见到即系用呢一个嘅方式去做，系咪即系话直情系啲外面嘅律师就系帮个申请人去处理晒啲法律程序上面，譬如即系清盘啊嗰啲，就唔使好似头先所讲系要揾一个嘅工人嘅代表出嚟，仲使唔使做呢啲程序咧？又？ 你覺得正正是那個扼要啊？而家嘅做法咧，就是通過法援去做功夫嘅。咁所以當然你就要行曬成個法援嘅程序啦。咁所以要申請法援嘅工人，佢要符合佢個資產嘅要求啦。咁法援會幫佢做功夫嘅。咁嗰度我哋都睇過下咧，起碼係3个月以上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嘅睇法咧，法例就冇要求一定要法援做嘅。法例嘅要求咧，就要有一個清盤嘅呈請，係一個法律嘅程序嚟嘅。咁所以其實坊間好多律師樓都識做嘅，咁我哋都參考咗咧。其實有政府喺其他唔同嘅部門，譬如破產管理處咁樣咧，佢都好多案件係揾出面嘅律師幫手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可行嘅。當然我哋要跟個程序去做啦。咁所以我哋就提出呢個方向。如果咁樣一做嘅話咧，咁嗰啲要申請破欠嘅工人咧就簡單好多啦。咁只要個案啲資料知道啊，係啦， 咁就即刻可以行嗰個呈請嘅程序咯。咁變咗佢攞錢嗰個時間咧，就可以大大壓縮咗佢咯。 嗯，但過往喺法援嗰度嘅程序內，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是、啊，睇下佢哋合唔合乎資格啊嘛。而家直接就揾一啲外聘嘅法律人員，會唔會喺呢個審查佢哋即係係咪合資格啊，或者需唔需要呢個法律服務，都有一啲嘅資產審查之類嘅關卡喺度嘅。 將來就冇咁嘅需要噶啦。 嗯， 即係你都要考慮到咧，破欠基金嘅目的咧就係針對嗰啲僱主噶嘛。 嗯。 即系佢的的确确佢去到劳审处，或者个雇主都签咗一张话佢无力支付欠款声明书嘅，咁佢的的确确系欠薪嘅。咁你破欠本身我哋，譬如欠薪我哋有上限嘅嘛，即系每一个项目都有上限嘅，所以系好清晰佢系雇主嚟噶啦。只不过系法例有个要求噶嘛，你都要有个清盘嘅情形，呢、這个就保障我哋破欠基金嘅，因为我哋破欠基金有个代位权噶嘛。咁所以我哋代付咗钱之后咧，如果个雇主他日有钱还嘅时候咧，我哋都应该问佢攞翻钱噶嘛。 嗯， 咁所以我哋再思考呢件事，就觉得过去法援都好帮手嘅，咁但系始终你用法援嘅服务咧，你一定要跟晒法援嘅程序嘅。 嗯，有啲人就提到话，会唔会喺个滥用方面有机会会出现啊？或者喺用呢个加快嘅程序嘅时候，怕唔怕有啲滥用破欠基金嘅情况咧？ 咪滥用我哋有另一个途径去处理嘅。 嗯， 譬如我哋睇嘅时候咧，其实同事都会有经验嘅，睇睇喂呢、這个雇主系咪过去都曾经用过法援，即用过呢、這个破欠基金的申請啊，或者他的身份是不是 很得意啊，或者很多資料 都不存在啊，而且我們不是只是我們自己做的，你看到有些案件好像很久都批不到出去，那些就是我們在內部機制就懷疑他濫用的，如果有懷疑濫用，其實如果是嚴重個案，我們會轉介給警方的，所以那個法律程序呢就跟濫用是兩回事來的。 OK OK， 剛才你說三個方向，第三個方向呢就是說，即如果只是欠薪那些就可以不用交太多的資料，但是有沒有一些資料都起碼一定要交，或者過往有什麼資料是漏了而導致整個程序是耐的？ 但欠現在的做法是怎樣呢？現在的做法就是如果他是有強積金戶口的話，即使只是欠薪，我們都會問那個強積金的信託人去拿資料的，但那裡要時間的，因为那些是信托人不是立刻可以回复给你的嘛。但是你想想，其实我们找强积金信托人最大的用处是哪里呢？就是如果牵涉一些遣散费，就 有意思的，因为有对冲嘛。所以你的遣散费那里一定要拿到强积金受托人给的资料 才计到数，其实他真正对冲完之后就有多少遣散费 是代付的。但是如果他没有遣散费的问题，他只是欠薪的，如果欠薪那里呢，劳审署已经很清楚讲了，他是差那么多的，他都有良单给我们看到的，其实那个基本上那个欠薪的额呢是很确定下的嘛。 嗯， 似乎再去问多次那个强积金信托人，只是拿一拿他在强积金户口里面那个人工的数嘛，那两者之间其实基本上没什么大分别的了。所以我们考虑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不如就从工人的角度去想，就等他早点去收到欠薪，而我们都觉得没什么风险，是会给多钱的。如果咁嘅狀況下面，就不如早啲俾佢，等佢早啲可以攞到錢，去即係再攞呢個應急錢啦。 嗯嗯嗯。除咗講到呢一個嘅審計報告提到有關於破欠基金之外咧，頭先我哋都講到其他嘅勞工相關嘅議題，譬如就係話嚟緊嗰個立法會會交呢個草案，提高呢個職安健嘅法例嘅罰則啦。咁頭先同到一啲僱主傾，又同到工會傾嘅，工會就覺得個阻嚇力未必足夠啦，覺得應該個罰則係同個工程費用掛鈎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啲即係建築商方面咧，就覺得都要應該睇成個經濟環境啦，同埋話提到話個罰額太高啦，亦都提到話僱主同僱員有一啲嘅。即係罰則嘅水平唔同啦，覺得唔公平等等啦，咁點睇佢哋呢啲嘅睇法咧？點睇係咪真係可以減少到一啲工業意外嘅情況啊？造成一個嘅阻嚇力咧喺個罰則嗰度。 今次提嘅方案咧，其實大家都傾咗頗一段時間嘅，即係你同僱主方面嘅訪問，同呢個工友方面嘅訪問都可以清晰顯示到噶啦。咁所以我哋就亦都真係吸納咗雙方嘅意見。同埋我哋自己都去睇一睇香港目前嘅狀況，同埋海外嘅情況，咁所以我哋提出咗，我哋認為咧都係一個最中肯嘅方向嘅啦。實在你睇一睇，譬如最高罰款咧，而家我哋提出咧，如果係極嚴重嘅，係可以從呢個公訴程序去定罰嗰啲咧，就由升到1000万啊嘛。咁而家目前嘅法例最多其實係50万嘅啫，咁就係一個20倍。 咁同埋大家都要理解咧，如果你睇香港現有嘅法律咧，一千萬嘅罰款咧已經係最高噶啦。 嗯， 啊，即係你環顧其他嘅法例，譬如我哋見到其實唔多嘅。如果一個法例入邊係有寫一個最高罰款嘅罰則嘅話咧，我哋見到香港目前嘅法例咧，一千萬係最高嘅。咁我哋都同意嘅，始終呢啲咁樣嘅牽涉疏忽啊嘅工業意外咧，係要重罰嘅。啊，咁如果重罰，其中一個標準提一提咧，就係究竟香港目前嘅法例下面最高嘅罰則係幾多？就一千萬。 嗯， 所以我哋就採用咗一千万作一个罚则嘅。 嗯，但虽然话即最高佢哋一千万啦，但同时见到条例草案都话要求法庭量刑嘅时候要参考公司嗰个财政年度嘅营业额嘛，即可能都要睇佢个财政能力承唔承担到。会唔会到最后个阻吓力又会因为咁减少咧？ 嗰个目的就系咁嘅，因为香港个现实状况咧，做啦，当然行业都会受到呢个法例嘅规管嘅。 嗯， 但實質上最大機會出現的情況呢，環顧過去呢都是跟建造有關的機會大一些的。咁， 嗯， 我哋嘅建造業的狀況呢，就是有好多種小企嘅，即有啲係大企啦，但亦都好多種小企嘅，好，okay， 多啲佢一年嘅營業額都唔到500万咁樣嘅。 廿秒到啫，講埋啦。 咁所以我嘅睇法就係，不如等個法庭決定。如果佢係規模大呢，罰多啲；規模細呢，都要罰，但係咧罰到佢可以負擔個位。 嗯 ，OK， 唔該曬阿處長同我哋傾到呢度啊， 唔該曬， 好唔該。啱啱傾過咧，就係勞工處處長孫玉涵點睇一啲嘅頭先提到一啲可能同打擊工業意外有關嘅條例一啲罰則上面嘅提升咧。1872311，1872311，九點鐘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先興年代。 一二人道支援基金五名信託人嘅時候，曾經話調查過程中發現有律師同埋大律師涉嫌專業失當，向律師會同埋大律師公會投訴。律师会昨日确认收到警方投诉，并且已经就事件展开纪律调查。如果投诉成立，涉事的律师最严重或者会被除牌。但律师会拒绝披露涉及人数和指控，认为一旦公开资料或者会引致不公。信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统计处昨日公布四月份的整体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1.3%，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的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是1.6%，两者的升幅比起三月低。期内基本的食品价格升幅达到5.2%，主要是第五波疫情之下，中港两地跨境运输成本大增而急升，国际政局紧张，影响到能源供应，亦都令到电力的价格上升。政府预期通胀短期之内仍然维持温和。东方日报报道， 商报报道，有猎头公司公布2022年度本港薪酬指南，预计未来五年香港资讯科技人才缺口将会高达10万人，当中最少3万人是软件工程师，其余是网络安全工程师和云端工程师。又预计今年的移民潮将会减少10000至15000名资讯科技的专才。当前业界挖角潮之中，轉工加薪幅度一般達到15%至80%。商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有國際人力資源機構的調查發現，超過60%受訪打工仔認為最重要的價值是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是調查10年以來首次超越吸引的薪酬以及福利的選項。機構分析說，由於受到新冠疫情影響，打工仔已經不期望去度假或者放有意義的假期，雇主加重工作量无疑是增加压力，亦都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故此更加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今年是六四事件33周年，亦都是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第二个六四周年。有市民昨日打电话去康文署查询6月4日维园足球场出租情况，该处职员表明当日康文署暂停足球场出租，同月其他日子可以预约租用。康文署昨日未正面回应点解足球场在6月4日不出租，话因应新冠病毒疫情，已经暂停处理辖下免费康乐场地作一般非指定用途活动的预订申请。该署亦都未有接获市民申请在6月1日到6月5日租用维园足球场举办非指定用途活动的查询或者申请。明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话，收回粉岭高球场发展，政府的态度一变再变，龙门搬完又搬。100多公顷的用地，至今确定用来建屋的只是得大约8公顷。社评话，其余的所谓康乐保育区，实际是否为延续高球场用途铺路，令人在意。政府有责任详述构思，释除怀疑，同时更加应该早日交代会否全面收回整个高球场。明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 立法會帳目委員會就勞工處被指破欠基金處理時間太長進行公開聆訊，勞工及福利局表示正研究直接聘請法律專業人員加快申請的程序。社評指破欠基金確有與時俱進的必要，當局需要以結果為目標，加強保障勞工權益，以工作實效回應社會的期望，真正做到施政解民所困。文汇报社评， 东方日报的政论就说，资讯科技及数码人才最新的调查发现，未来五年将会需要额外的大约10万人才可以填补缺口，如果继续恶化就会影响到本港的竞争力。政论说香港还未通关，形势大落后，就算想急起直追恐怕也有心无力。东方日报政论。 經濟日報的社評說，美國密謀重返印太搞局，總統拜登昨天在日本宣布印太經濟框架，成功拉攏比預期更多的創始成員，希望填補長遠戰略短板。中方就表明願意與各國實施好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致力與鄰國加強對話合作，維護國際多邊貿易之心，有目共睹。經濟日報社評。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港铁消息啦。由于东铁线金钟站有列车机件故障，东铁线列车服务要额外的行车时间，请乘客为行程预留翻充裕的时间啦。重复多次，就是由于东铁线金钟站有列车机件故障，东铁线列车服务要额外的行车时间，乘客请你为行程预留翻充裕的时间啦。咁喺坏车方面咧，讲一宗啦，就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慢线有坏车，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喺太子道东咧，就因为有紧急维修，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咧，大概系油站嗰个位啦，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咁一带开始挤塞，车龙排到界限街近住书院道，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因为有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系封闭，龙尾排到界限街近住书院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开。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呢一段咧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油站对出。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呢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都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咁特别留意翻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嘅地点包括马湾柏丽湾五座、元朗公园南路九号、艺典居二座、粉岭雍盛苑雍华阁、沙田新田围村盛维楼、天水围柏惠豪庭七座、湾仔庄士敦道六十号嘉汇轩、香港仔华贵村华善楼、铜锣湾百德大厦 C 座、柴湾杏花村43座和筲箕湾东屋苑东景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2022年5月24日，新增190宗个案，太古城三期麦当劳再多两名食客确诊。 四月通胀率回落至1.3%，基本通胀率1.6%。 律师会就律师参与612基金被指专业失当展开调查。 拜登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美日等13国成为初始成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日新增的新冠病毒个案就是190宗，其中怀疑由兰桂坊酒店引发的太古城麦当劳的群组再多两个食客啦，确诊刚才都讲到，其中一个就是76岁的女士嚟嘅，咁講佢潛伏期內咧就去過另外至少四間嘅食肆。咁啊，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咧就話，中心咧係會去到太古城麥當勞嗰度啦，係實地調查啦，並且關注咧奧密克戎變種病毒嗰個傳染性啊，會唔會係即使一啲座位相隔比較遠咧，都有機會造成傳播等等嘅。歡迎大家講下疫情，同埋頭先講到唔同嘅題目，包括破欠基金啊，同埋一啲同職安健相關嘅條例修訂嗰個罰則啊。1872311，有張先生打上嚟，早晨。 係早晨啊，政府一路以嚟咧都嗌我哋同我哋宣傳就護己護人，齊打疫苗噶嘛。咁我禮拜六睇到新聞報道咧就話，18-59歲打咗第三針夠180日咧就可以打第四針。 嗯， 咁我禮拜六知道呢個消息，咁我禮拜日朝早就去打嘅，亦都打咗嘅。咁打嘅時候呢過程都好順暢嘅。咁佢嗰啲職員亦都冇問我一啲咩特別嘅問題。佢哋最關心呢就係究竟你第三針到我尋日到前日即係禮拜日就夠唔夠180日。咁就冇講其他嘢。咁但係到我尋日聽到你哋呢個節目嗰、那個疫苗與健康主席係嘛？ 你講緊劉宇龍教授係嘛？ 係啊係啊，咁、我就即刻咧就好擔心啦，因為點解佢禮拜一睇你個電台節目先至講就話第四針唔係必須打，亦都可能有害，一路講緊話利多於弊㗎嘛打疫苗，但係佢嘅意思我攞到嘅收到嘅信息就話其實第四針。你如果唔係屬於咩高風險啊，或者打算去外國咧，就唔應該打。佢淨係咁樣講喎。咁、我而家就好困擾咯，我係咪打錯針咧？我又真係亦都有屋企人話我，你做乜去打啫？嗱，專家都話唔需要打，我係好困擾喎。我係收到政府嘅資料即刻去做，點解個主席唔可以禮拜六就出一個資料俾我哋市民？參考咧，點解係到禮拜一你訪問佢，佢先講咧？佢係主席噃。 你而家最擔心係啲咩？其實 我擔心我係咪打錯針咯？因為你要留意就係、政府呼籲人打第一針，即、就、係、是、第一次打疫苗啦。跟住可以打幾第二針啦，跟住可以打第三針啦，都冇呢個情況嘅。點解去到第四針就會有呢個主席出嚟講？我哋市民覺得我個人覺得就係同政府打對台，就話叫人唔好打，但係嗰個疫苗站咧就做到鬼咁大嘅。我見到亦都係好少人用嘅。咁究竟政府個方向係點咧？而家亦都衞生署啊，或者衞生防護中心亦都冇一個跟進嘅資訊俾我哋市民。 我而家就真係擔心我係咪打錯針啦，我有冇風險啦，我係咪浪費咗政府嘅資源啦，點解去到第四針會有呢個情況嘅呢？好得意㗎喎，我打完第四針佢俾返張紙我證明㗎嘛，亦都有個 QR code 㗎嘛，佢又會特別話你唔好掃住啊，個系統未配合到㗎。咁有啲跡象就俾我睇到就有啲唔妥喎。我擔心喎，困擾喎。 OK， 張生，你其實幾歲？因為佢尋日講話嗰啲打第四針可能出現嘅弊端之一咧，就係話喺一啲年輕男性咧打咗伏必泰疫苗，可能會有啲心肌炎嘅風險咁。你自己係咪都係擔心呢一樣？其中一樣， 係啊。 OK， 好啊，唔該曬啊，張生，呢一個情況，咁佢就話係。禮拜日嘅時候就已經去打第四針啦，不過就尋日聽到劉宇龍教授對於第四針嘅睇法，咁啊補充翻啦，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咧就喺尋日啊，包括喺千禧年代都有講到就話，除咗長者同埋長期病患者之外咧，其他人係冇必要打第四針噶，就話第四針咧只係提供多一至兩個月保護力嘅啫咁。咁啊其中咧就提到啦，就話可能有一啲嘅弊端出現，就例如一啲年輕男性接種伏必泰疫苗有患心肌炎風險，咁佢個人認為就唔值得打第四針。佢就係一般18至59歲嘅人入邊咧，僅少部分啊，只係少部分咧可以考慮打第四針啦。包括係啲咩咧？有個人需要，例如係即將前往海外地區啦，或者有較高暴露風險，例如醫護或者邊檢人員等等咧，可以自行評估風險咧，係做決定嘅。咁另外都強調話，長者同埋長期病患者咧係有需要打第四針嘅咁。咁啊，頭先阿張生就擔心到佢自己嗰個身體情況啦，同埋覺得究竟係需唔需要打第四針咧？覺得個信息上面未必好清晰啊。另外咧，有一個嘅運輸署嘅消息同大家講啊，運輸署喺上晝9:16就宣布，由於有列車喺金鐘站附近出現設備故障，東鐵線來往金鐘站及上水站嘅行車時間預計需要額外10至15分鐘。現時東鐵線月台上面嘅乘客較多，候車時間亦會較長，咁啊請為行程預留充裕的時間。咁啊，東鐵線服務更改咧就如下嘅，就係來往金鐘站及紅磡站每15分鐘一班，來往紅磡站及上水站每6分鐘一班。咁啊，留意住呢一個嘅情況啦。咁啊，另外想同大家咧講下有關於警方啦，早前咧就係推出咗一個叫做喺微信電子舉報平台叫做影住架，就俾啲市民咧上載一啲懷疑涉及一啲交通違例嘅相啊或者片啊，咁就可以舉報呢一啲非緊急嘅交通罪行啦。咁啊，例如係一啲危險駕駛啊，或者不小心駕駛等等啦。咁就話呢個平台其實上個月咧就已經係試行緊嘅啦。咁啊，全個月接到咧3000多宗嘅投訴，其中啊七成咧就係轉交咗去各個總區嘅交通調查隊嗰度跟進嘅。有時見到一啲譬如社交網站啊，或者唔同嘅社交平台咧，都有一啲所謂車 cam 或者係行車記錄儀咧影到嘅一啲片啊，會放上網嘅。而家警方推出咗呢一個嘅平台影住架，會唔會啲司機影到一啲片段係懷疑涉及到違例嘅時候，都會係舉報埋俾警方咧，或者定係主要都係放上網，係警惕人哋就算咧？點睇今次呢一個嘅平台咧？18723D咧，講下你嘅睇法。有香港汽車會會長李耀培喺電話旁邊嘅，早晨。 早晨，崔立文。 早晨，李耀培，点睇警方喺微信嘅官方账号有一个叫影住架呢个程式？头先都讲到话俾啲市民系交一啲相啊、片啊，可能一啲即系违例驾驶嘅情况嘅。点睇呢一个用处啊？ 我谂最主要近呢10年咧，特别揸私家车或者电单车嘅司机或者车主嘅朋友咧，大多数咧佢哋都会装咗有啲叫车 cam。有啲甚至有前面咧，同埋後面都有錄影嘅。咁當時咧，我諗最主要係第一咧，就係話啲新車咧，可能已經有呢啲原裝嘅配備啦。就算係唔係新車都好啦，後期咧就發展到咧，坊間都裝呢啲咁嘅車 cam 都好平。咁最初佢作用咧，就好多時係私家車啊或者電單車會裝咧。好多時因為喺道路上高咧，有時啊有啲大型嘅車輛啊轉彎啊，甚至會過線啊，甚至咧有一啲人咧就係不守規則，咁佢從而咧就多個證據。咁同埋就亦都早幾年前咧好興一啲咧啲人走出嚟咧啲撞車黨，咁所以咧好多啲揾食車亦都係裝咗呢啲車 cam 咧。肯定嚟計咧，即係話已經知道當時嘅情況。咁就算真係如果過往遇到事去報案咧，警方咧都如果你冇其他證人咧， 都会是比较困难啲嘅。咁从而呢喺验收公司或者警方如果你去到报案嘅时间呢，如果有车 cam 呢，都变咗当时发生嘅情况都系比较上清晰嘅。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当时装头尾车 cam 呢就唔系为咗警方，因为要容易去举报。咁但系久而久之呢，大多数揸车嘅人呢，正话我都所讲到啦，喺电单车或者啲细车呢，好多时佢哋都会驚住啲大车有大蝦仔嘅情况呢，咁所以就装咗啲车 cam 呢作为自己一啲记录囉。 嗯，即係今次即係本身有车 cam 嘅或者行车记录仪嘅一啲司机有啲片段喺度啦，会唔会利用呢个平台呢去交一啲片俾警方做一个举报呢，或者睇过呢个平台之后其实又易唔易用呢？你自己有冇开过呢个平台？因为寻日已经开始係推出㗎啦嘛，你有冇睇过喺度？ 是，我有睇过嘅。我谂最主要过往就算警方未有呢一个我哋叫做影住驾嘅平台呢，好多时啲揸车嘅朋友如果遇到有啲觉得即係唔公平啊，或者係甚至前面啲车有一啲非法嘅做法，好多时佢哋自己私下呢都掟上去网上高啊 ,Facebook 啊，或者係甚至一啲社交平台。咁从而呢就久而久之呢，好多揸车嘅朋友都好鍾意睇下呢啲咁嘅发生嘅事。咁而作出呢有一啲我哋叫做大家嘅一啲睇法啦。咁当然呢啲睇法呢就真正讲係好多时都係好个人化嘅。咁久而久之咁又好多啲嘢係究竟啱与唔啱呢，咁我觉得警方亦都从中呢亦都得到好多一啲揸车人嘅片段呢，从而喺警方嘅角度睇呢就都係有某一啲揸车人嘅行为做得唔好嘅。咁从而亦都可能係过往亦都用呢啲咁嘅片段作为少少呢，就係可能是警方的執法，或者一些如果有人投诉的时间可以看回一些片段。咁我觉得警方今次引用这个我们叫做影住驾的平台呢，无疑呢就使到很多大众揸车如果觉得有一些要投诉，或者有一些是要影到一些朋友揸车不啱的时间呢，佢作為一個公正嘅一啲俾警方嘅一個片段，從而喺警方執法嘅角度咧，可以分到咧係邊啲係呢個事實啦，或者係甚至咧可能某啲情況，如果投訴人係可以作為出庭嘅一份子嘅話，佢哋作為一個檢控咧，咁我覺得都係 OK 嘅。咁嗱，我琴日咧都有上過去微信咧，去關注同埋去睇過呢個我哋叫做影住驾，咁其实都方便嘅。咁我諗因为大家而家喺香港好多朋友都係除咗 WhatsApp 之外呢，微信即係 WeChat 都好普通啦。咁佢一开嘅时间嘅话呢，我諗最主要佢係要打香港警察啦，呢个咁嘅账号啦。咁从而呢响呢个 WeChat 嗰度呢就有一个微信号呢，香港警察就一个关注。咁而入到去嘅时间呢，佢係會分兩度嘅，一個呢就係話一啲普通嘅投訴啦，亦都呢係有一啲呢就話影住架。咁你撳咗入去嘅時間呢，通常呢佢就有四個訊息俾我哋。第一個呢就係話一個叫舉報嘅平台啦，咁就話呢就開始可以舉報。咁另外呢就係有個舉報嘅指引啦，第三呢有個舉報嘅記錄啦，第四呢有个信息中心。咁从而呢我哋每一个步骤做咗嘅时间呢，其实都系好清晰呢，喺警方需要嘅一啲资料呢，咁我哋如果填妥呢，咁其实都作为喺我哋市民如果有机会举报一啲交通嘅一啲违例呢，好过响过往喺电话啊，或者甚至摆 email 啊，甚至呢系可能你仲要去到警署去投诉，咁我觉得都系方便到一啲司机。 不过李怡培呢一个平台咧，就要 要留名啦，又有啲嘅聯絡資料啦，因為過往譬如警方都話啊，喺社交媒體見到一啲可能涉及到交通違例嘅片段啦，想去聯絡嗰、那個上傳呢啲片嘅用戶嘅時候咧，其實可能都要花好多時間啦，甚至係即係警方聯絡都未必有回應佢嘅。你估計其實一啲市民或者司機有幾願意係？即係主動舉報俾警方咧，因為佢擺上網，自己大家一齊討論去傾一件事，到你真係舉報俾警方，可能涉及一啲後續嘅程序，譬如會唔會日後要錄口供啊，或者要去上庭要指證啊等等，呢一啲都可能係佢哋嘅考慮嚟噶嘛？你自己點睇咧呢個？ 我啱嘅，咁就算你掟上網也好，或者甚至掟上而家呢個我哋叫做影住架都好啦，咁其實都平常心啦，即係橫掂如果你訂得上網，咁我訂咗去影住架咁，好啊。咁如果你自己考慮過，咦係喎，當時發生嘅情形可能我自己一時衝動嘅啫。咁警方佢會好清晰嘅，即係會話，即係你愿唔願意，即係日後如果出庭作為一個檢控咧咁啊，或者係喺七日裏面咧俾多啲資料咧咁啊。咁其實佢都係好隨意，唔係話你上咗呢個影住架你就必须要同警方合作，必须呢就要提供所有嘅嘢，甚至係有机会以后上庭。咁呢个都好视乎嗰个投诉者你自己愿唔愿意。如果当你唔愿意嘅时间嘅话呢，咁警方呢就只能够呢佢都举例都好清晰嘅。 嗯。 即係如果你譬如话七日内嗰啲如果警方需要嘅资料你俾唔到呢，咁呢一个呢就可能只係作为一个reference 即係一個個案啦，甚至咧即係話你唔願意出庭，咁但係你亦都唔願意即係舉報咧。咁如果警方作為如果覺得呢個投訴或者係呢個片段係啱咧，佢咧就只能夠作出即係話違例嘅一啲司機咧一啲警告，即係 warning 嘅啫。咁佢亦都做唔到一啲檢控嘅。咁我覺得呢個同於我哋咁都上網，大家去傾傾完之後都。究竟啱与唔啱咧，或者有冇一啲功能咧？咁呢一个影住架都可以俾到我哋作为司机自己真系考虑清楚，同埋你系究竟有几愿意出去投诉咯？ OK， 好啊，唔该晒李耀培，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李耀培系香港汽车会会长嚟嘅，头先有讲到有关于警方喺微信官方账号增设咗一个叫影住架嘅程式，就等一啲司机啦，譬如有一啲嘅车 cam 一啲行车记录嘅片段，咁啊涉及到影到一啲嘅交通违例嘅情况咧，都可以放上去啊，上载呢啲片同埋相嘅，咁就系举报一啲怀疑系一啲危险驾驶或者不小心驾驶嘅情况嘅。你自己点睇咧？1872311，會唔會你自己有時都會用到車 cam， 又拍到一啲咁嘅交通違例嘅情況，都會放上網討論嘅咧？又會唔會用到影住架呢個程式咧？講下你嘅睇法。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港铁表示，由于东铁线金钟站有列车机件故障，东铁线来往上水站至到金钟站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0至15分钟。来往上水站至到红磡站每6分钟一班，来往金钟站至到红磡站每15分钟一班，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寻日跌至低于200宗。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话：，对于整体疫情发展审慎乐观，要视乎有冇新嘅变种病毒流入社区。一旦流入，疫情有机会轻微反弹。对于太古城三期麦当劳再有确诊个案，佢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早前感染 Omicron BA.2.12.1 嘅女子属于输入个案，曾经到过呢间食肆。至于其他个案系唔系受到感染，要睇全基因排序结果先至能够确定。另外，多个国家报告出现猴痘确诊病例，曾其恩话：，猴痘主要透过接触性传播、飞沫或者是体液等，病征初期似感冒，发烧2至3日之后会有红疹，之后变成水泡或者是和脓泡，维持2至3星期。 暂时大部分个案发生在男性接触者。上海新增58宗本土确诊病例和422宗无症状感染，另外新增一宗本土死亡病例，患者是85岁女性，有多种基础疾病，入院之后因为突发心源性的猝死，经抢救无效死亡。北京新增41宗本土确诊和7宗无症状感染。美日澳印领导人今日在东京召开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共同社引述美国官员说，四国将宣布海上倡议追踪非法捕鱼。另外，社会领袖将重申对自由和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四方安全对话被广泛认为是制衡中国影响力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力量，并推动在新冠疫苗、基建、气候变化和关键技术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报道说，四方领导人可能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尊重所有国家，包括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文件可能会避免点名指控俄罗斯，避免令到和莫斯科关系密切的印度尴尬。另一方面，拜登昨日在东京会见部分被北韩绑架日本人受害者家属，他们要求美国协助解决问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炎热。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0388点，跌81点，总成交6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140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11357点，跌90点。部分活跃港股，长城汽车13.12升个三，吉利汽车14.18升1.16，腾讯控股343元，跌3.8，京东集团209.2跌3.6。比亚迪股份264.4跌6元，友邦保险77.25系跌4.07，广汽集团7.38升3.7，阿里巴巴85元跌1毫，中国海外发展23.45跌2.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9，日元128.02，瑞士法郎0.967，加元1.28。人民币6.667，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067，欧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644。日经平均指数报26882点，跌118点。港金现价报17350元，比上收市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0.39美元，卖出1850.9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跟进翻港铁消息先啦。较早前咧，东铁线故障嘅列车已经移离咗主行车线，东铁线列车服务陆续回复正常噶。重复多次咧，就系东铁线较早前嘅故障列车已经移离咗主行车线，东铁线列车服务陆续回复正常。咁讲翻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落去大围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系需要封。车龙排到城隧的沙田出口，就是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落去大围的支路有交通意外，现在落去大围那条支路唯一行车线是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城隧的沙田出口。在油麻地的丽祥道就因为有坏车，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部分行车线是封了，车龙是排上去3号干线近住海丽村。

拜登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美日等十三国成为初始成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聽眾都關注到政府上個禮拜六呢就是話容許18至59歲的市民呢接種第四劑的新冠疫苗的咁。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呢尋日接受訪問一陣呢就話過即係佢話佢自己過去嘅週末啦兩日啦有唔少嘅家長都問啦係咪需要為仔女呢打第四針嘅疫苗。咁佢發現呢原來有好多人都唔明白嘅咁所以就尋日澄清啦佢就強調話不斷注射同一種疫苗嘅定律呢係保護力越嚟越少咁而且唔排除會有弊端。例如打伏必泰疫苗呢或許會有心臟肌肉發炎尤其係年輕人。咁佢亦都提到打第四針咧就唔係優先項目啦，因為打第四針嗰個保護力短啊，咁啊只係得一至兩個月啫。咁但係因應少數人嘅需要打第四針啦，包括就係譬如去海外升學同埋旅遊啦，或者香港係一啲前線嘅醫護人員或者檢疫人員啦，咁所以咧就有呢一個嘅指引嘅。咁另外佢都講到話長者嚟講咧，同埋一啲長期病患者嚟講咧係有需要打第四針嘅咁。有黃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大家好啊！我咧就由第一针由呢、這个2021年3月9号一路打，咁因为嗰阵时咧就点解我咁急打第四针咧？因为嗰阵时我打嗰阵时咧就到到都话冇位，咁我又唔识上网，因为我系独居嘅吓，咁咧就去到第二针咧就喺2021年4月12号打。咁咧又係揾得好辛苦先，因為我住喺新界嘅，打完我自己新界嗰啲醫生，揾到有一間有啊，啱啱有個冇得冇嚟啊，你嚟打啦，咁我又撲住去打。好啊，咁啊第三針啦，就2022年1月12日，又係周樹穩又係爆嘅，咁我又打咗啦，終於揾到一個醫生，嗰、那個醫生九啊幾成八歲都有噶，咁去到嗰度冇乜人打，咁我就去到揾到嗰度打，喺新界大埔嗰度。咁好啦，咁去到4月20号，咁咧我就要去啲长者中心度咧抽血嘅。咁去到又系冇乜人，得嗰两三个人。咁我就问姑娘，你呢度系咪有针打？佢系啊，咁。咁我话我想打第四针，因为我之前嗰三针咧都系周树去打电话。排到又就去啊，覺得好辛苦啊，排得嚇、要我一個，我又唔識上網去等嚇、去到咧附近嗰啲診嗰啲政府診所度咧，佢話唔得啊，要上網排啊咁，咁我又走翻轉頭，即係好啦，而家今朝早啦，因為我琴晚冇瞓啊，咁啊今朝早突然間瞓醒開心機聽，咁我又話嚇、要六個月先好打。吓、啊，点解我睇下我度，因为我三个月住，点解又冇问我又冇剩咧去打，咁又同我打鬼咗咧咁，咁嗱我又唔系长期病患者，吓点解咁乱成咁咧？咁我个资讯净系睇电视，听心机，我有时我又嗰啲疫情嚴重嗰陣時咧，我又真係一次買餸買成十幾日嘅餸，我街都冇落，係叫做而家啦，個個都話落街咧，咁我就落去行下山啊，同埋啲人去行下山啊咁。咁究竟你哋講嘢可唔可以統一啲咧？嚇、搞到我哋咧聽邊個話，我以後仲聽邊個話咧？ OK， 明白啊，黄女士佢自己就对于即係点解究竟个标准系点呢，究竟三个月同六个月之间要隔几耐先至打呢，佢自己有个嘅疑惑喺度嘅。另外仲有梁女士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主持。 你好，请讲。 我呢就70岁啦，咁我已经打咗三针㗎啦。咁而家呢就嚟就第四个月。咁我上个月我已经想打第四针。但是呢又有聽到電台啲專家講又話要三個月啦，一陣間又話5至59歲之下呢又六個月啦。咁我自己本身就喺屋企住㗎，咁雖然我係都有少少問題啦，心臟或者我覺得好似成日跳啊乜嘢咁。但係呢我都打咗三針啦，科興。咁我想問一下我第四針是 幾時打最適合呢？譬如好似59歲嗰啲人六個月先打定四個月打啦，我而家就嚟四個月啦，咁樣咯。 你幾多歲啊？介唔介意講啊？ 70。 哦，即係你係超過60歲嘅啦。 係啊，七十歲。 超過60歲就應該唔同嘅喎，即係可以三個月打嘅喎，唔係六個月嘅喎。 哦，即係話我而家就嚟四個月啦，打完三針之後第四個月啦開始，咁我而家都可以打，係咪啊？係咪咁講啊？ 我見嗰個資料嘅講法咧，就係18至59歲咧，就係要隔六個月嘅。根據個建議，咁如果係60歲或者以上嘅咧，咁就可以三個月打嘅。咁所以如果你話係隔咗四個月咧，理論上係應該係可以合資格咧係打第四針嘅啦。咁呢個就係阿梁女士嘅情況嚟噶。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啦。咁啊，對於打第四針嘅情況，繼續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嘅。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咧元朗大球場啊，1968年係啟用嘅啦。咁佢就唔單止係新界西嘅主要嘅體育設施咧，亦都係舉辦香港超級聯賽嘅主要場地之一嚟嘅。咁啊，呢個設施用咗50多年啦。咁就話個根據文件所講啊，話個看台同埋一啲附屬嘅設施咧，都係低過現時舉辦高水平體育賽事嘅一啲嘅標準嚟嘅。咁啊，有一個嘅重建元朗大球場嘅計劃咧，嚟緊會做嘅。咁整體情況，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元朗區議會主席沈浩傑，早晨。 係，早晨。主持人你好， 早晨，沈浩杰，可唔可以讲下？因为公务小组咧就嚟紧礼拜三同埋五咧都会讨论即系重建元朗大球场呢个工程嘅。对于居民嚟讲，其实点睇呢个项目噶？ 我谂普遍嚟讲，大部分居民都系即系欢迎呢个项目啦，因为毕竟个大球场都有翻即系咁上下历史，咁其实都是时候要做一个重建㗎啦。咁同埋特别今次就政府比较系重视呢一个元朗嘅大球场啦。咁所以就唔系一个即系单纯嘅翻新咁简单。咁其实系会将成个球场嗰个水平系提升到可以去举办一啲国际级嘅赛事。咁過去其實如果香港舉辦國際級嘅賽事，咁一般你都要去到港島或者最起碼都九龍啦。咁新界其實係冇合適嘅場地嘅，咁所以就呢個對於我哋即係新界，特別係新界西北呢一帶，咁其實嗰、那個體育嗰方面係一個設施上一個好大嘅提升咯。 嗯，因為今次咧佢就除咗話係個一個符合國際足球比賽場地的標準會重置，另外會有一條八線的400米長的跑道和一些其他的田徑場設施，也會有座位說大約6000個。其實這些設施本身在即是新界西或新界西北來說是沒有這些設施玩不足夠嗎？完全 我想就跑道嗰方面就本身嗰、那個球場是本身都設置了跑道的，咁所以即係依家重建嘅時候都要有翻啦，因為呢個球場除咗平時話用嚟踢波或者踢一啲即係比較重要嘅賽事之外咧，咁喺冇波踢嘅日子咧，咁其實係閒日好多人會喺度，好多市民會使用去跑步啦，咁亦都好多學校會喺度舉辦校運會啦，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即係區入邊一個喺運動上面幾多功能嘅一個設施咯，咁亦都有唔少嘅市民老老嫩嫩都會用得到，咁所以我諗即係今次呢、這個即係再有翻一個八條線啊，呢、這個咁其實都係符合翻呢個功能啦，因為唔可以即係單純就啊，我哋就變成一個國際級球場，即係譬如外國有啲球場其實佢冇跑道嘅， 嗯， 只係得草嘅，咁香港我哋就地方畢竟太細啦，咁即係啲球場都要有多功能，咁係去即係。俾唔同嘅市民都可以使用得到咯。 除咗头先讲嗰啲嘅设施之外咧，喺个球场方面就话，相信重建之后嘅元朗大球场咧，嗰个嘅规格嚟讲咧，可以系举办到亚洲足协认可嘅国际赛事嘅合适场地嚟嘅。你自己觉得有冇需要喺元朗有一个咁嘅规模嘅足球场咧？定係因為而家譬如話大球場或者係旺角嗰個嘅大球場已經係有呢一個嘅作用㗎啦嘛，有冇需要喺元朗都有咧？又 嗱，正如我頭先咁講啦，就即係過去每逢有國際賽事咧，就一定係喺港島或者就算次一級嘅都可能喺九龍旺角場 化去嘅，但系个球场，咁新界系冇嘅。咁所以如果有呢啲球赛嘅话咧，我哋新界居民系一定要 travel 出去九龙或者港岛，先可以喺现场欣赏到嘅。咁其实政府都透露咗啦，未来嗰个重心嘅发展就会喺我哋北部呢一度啦，咁包括埋元朗啦。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倒翻转头，即系当初规划呢个场地喺元朗呢一度，其实都依家睇翻转头嘅几有前瞻性。 有冇咁多赛事先睇翻转头？有啊，硬件喺度。有冇 赛事？咁当然我哋即系唔同嗰啲外国嗰啲顶级联赛，即系个个礼拜或者每隔一个礼拜有可能有一场主场赛事咁样样啦。咁即系如果你讲譬如亚协杯嗰啲咁，可能真系相对比较即系唔系咁频密嘅。咁呢个系我谂呢个系事实。咁但系其实都可能会有其他嘅即系大型嘅比赛，譬如可能有啲邀请赛，系咪都可以即系考虑喺呢个场地嗰度举办咧？例如过去即系疫情之前，其实每年都会有啲省港杯啊，或者系嗰啲可能会有时有啲国际邀请赛啊，即系庆祝新年嗰啲咧，我哋细个大家都有睇过啦，我相信。咁其实呢啲比赛有时个入场又未去到过万嘅，咁但系又不至于一两千人。咁其实呢个场地可能都可以将来起好之后就用咗呢一啲赛事嘅用途咯。 但整体譬如有咁多，如果真係多咗人係睇呢啲大規模啲嘅賽事咧，喺當區嗰個交通配套又夠唔夠？同埋係咪之前嘅區議會都有討論過？見有啲區議員提到話，重設呢個嘅元朗大球場重建之後咧，嗰啲嘅草地係咪都要重鋪去符合到日後如果真係有啲嘅大型國際賽事？呢個係有冇跟進話係點樣嘅？ 我相信即係有一個咁大嘅翻新工程，咁啲草要重鋪應該都不能避免㗎啦。咁其實過去就康文署啲草都養得幾好嘅，咁但係當你重新整過嘅時候，因為畢竟嗰個牆真係好耐之前啦，咁其實即係啲排水系統應該都係啲藏喺地底嘅嘢啦，咁可能當年嗰個技術就未必做得咁好嘅，咁我相信即係重置咗之後，特別你講緊即係要可能踢到一啲亞協級數或者甚至乎一啲國際級數嘅賽事，咁呢啲咁基本嘅設施，其實喺草地嗰方面，我諗係應該要有所提升咯。 交通配套咧，頭先講到 交通就嗱嗰度咧就其實依家就有小巴啦，咁大概五分鐘路程腳程就有輕鐵，十零分鐘就有西鐵，咁所以嗰度交通都算方便嘅。咁如果你話馬路上面呢，咁嗰度隔離嗰條路就有啲個別嘅早上繁忙時間會比較擠塞啦，咁平時就相對冇咁擠塞嘅。咁當然你話去到賽事當日可能話好多人揸車去到嗰度喎，咁樣咁第一就我知道嗰度嘅停車場位其實有限嘅，咁所以會唔會真係有咁多人揸車過去呢？咁呢個就即係可能熟悉去知道的情況是這樣啦，咁都未必會揸車啦。例如譬如我哋大家去大球場睇波，咁其實一般人包括我自己睇足球又好，睇欖球又好，其實基本上係唔會考慮揸車。咁同埋我諗，就算你話啊，可能個別時間真係會塞車喎，咁即係呢個就真係睇下大家點樣去睇咯。譬如每逢跑馬，跑馬地夜馬咁一定塞車，係咪？有交通管制添啊？咁或者大球場有賽事，咁可能都相對會比較多車，或者外國嗰啲球場佢哋有踢波嘅日子，咁都會比較多車。咁但係當區我譬如我自己英國生活，我從來未聽過嗰個城市嘅人會 complain 話，因為好多車，跟住就反對個球場。倒翻轉頭，佢哋好 support 自己個 local 嗰個 team。咁所以我諗呢個係即係。一定有一定的負面影響的，但是就是大家要理解就是喂，我們有一個提升的時候，自然會有少少的東西，大家拿個平衡，就是會有少少不方便，大家這方面要拿個平衡。 我見有立法會議員啊，睇英文出界嘅立法會議員霍啟剛咧，就話即係球場都鄰近深圳同埋皇崗口岸啊等等啦，就唔應該視為一個即係當區嘅一個體育設施，而係大灣區嘅一個重要設施，就話可以融入成個大灣區嘅發展概念嘅。你自己同唔同意啊？呢一個即係重建之後嘅大球場可以點樣同大灣區係互相融合咧？ 正如頭先咁講啦，譬如你話大灣區又好，或者我頭先提過嘅省港杯啊，或者佢願意依家希望可以提升到去踢到亞協水平嘅杯賽，咁其實個球場起咗喺度咧，我諗個使用量越多咧，其實就越好嘅。因為倒翻轉頭，其實即係過去我哋都成日都會睇啲政府嘅設施，喂會唔會有啲起咗喺度咧，跟住冇人用，跟住我哋又批評啊呢啲大白象工程啊咁樣。咁如果你話將來喺大灣區嗰度，我哋可以舉辦到一啲賽事，又可以因為個地理位置方便用到呢個場，咁我覺得即係呢個我哋都歡迎。但我唔會話呢一個球場嘅定位就係淨係 serve 大灣區咯。咁我覺得係可以做國際賽事之餘local， 頭先我提到嘅校運會可以用啊，或者一啲 local 嘅中學生嘅小學生嘅球賽，亦都另外一方面大灣區都可以用，咁、okay. 我覺得係多功能咯。 OK， 好啊，唔該曬沈浩傑，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沈浩傑咧就係元朗區議會主席，講到有關於元朗大球場嘅重建嘅。千禧年代今日嚟到呢度啦。 一分鐘閱讀，主持謝祖慈。制作周伟业， 继续同大家分享《创始人手记》呢一本书，讲述咗携程华住瑜伽集团嘅创始人归期喺十年创业生涯嘅感悟同埋思考。喺人呢一部分，作者展示咗另外一个真实而生动嘅自己。佢喜欢休闲，热爱生活里一切美好嘅事物，喜欢旅行。品尝美酒，收藏艺术品，关注内心的充实和平静。 归期在追求审美的过程之中，反而发现了很多超越自身现实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他在书里面问到，怎样度过我们的一生呢？或者很多人费尽心思追求金钱权利，但是他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找到真正热爱的东西，为自己而活。 阅读过程中感受最深的是桂琪深间酒店服务行业的体会。制造行业是供过于求，但服务行业的需求是远远得不到满足的。 服务是最难以量化评价的，这样就导致了层次不齐的行业现状。但是服务亦都是商业闭环之中最能带来品牌溢价和增值的一环。这个背后是中国市场的消费升级趋势以及品牌传播的双重原因。 海底捞的上市成为最大餐饮品牌的 IPO， 正是因为同宝东火锅相比，它贴心的服务让消费者愿意光顾。酒店、商旅行业都是如此。华住旗下的四季酒店更是将科技和服务结合起来，通过智能机械人在节约人工成本的同时，给予顾客提供标准化令人满意的服务。相信这一个大胆创新的变革离不开桂琪始终如一的坚持。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创始人手记》，作者桂琪，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